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 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系列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臭小子这个词呀，在妞妞心里是非常温暖的，因为妞妞曾经用这个词来称呼过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呢，叫着叫着，在妞妞这里啊，这个词就成了这位好友的专有名称了。在此之后，妞妞再没有叫过其他任何人臭小子。但是今天说到小尼古拉和他的伙伴们，妞妞就不得不破例的借用一下了，因为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了。下不为例。臭小子无疑是专指男孩子们的。那么什么样的男孩子才是臭小子呢？仁者见仁。如果要妞妞来说这个标准的话，大约是这样的。小的时候，他们很可能都不是优等生，很可能除了淘气，几乎没有什么引人瞩目的特长。他们淘气起来啊，是会让你哭笑不得的，有的时候甚至会火冒三丈。但是有他们在的地方，永远是阳光灿烂的，以至于在将来的某一天，你忽然想到他的表情、他的动作、他的那个身影，依然会让你忍不住笑出声来。于是他当初所有的那些由于胆大包天而闯的小祸，那些由于突发奇想而闹的小恶作剧，都会在瞬间莫名的可爱和俏皮起来。你会发现自己原先的那些怒气，竟都是一些充满怜爱的嗔怒。这也是为什么就算在那个时候，你高高举起来的手也终究没有重重的落下去。说着这些的时候啊，妞妞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群奔跑在上学路上的小男孩的形象。他们留着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再整齐起来的头发。真不明白当初在理发店里那些理发的师傅们凭什么称之为平头或是分头。他们穿着似乎永远都会让妈妈一看到就惊声尖叫着哦不的衬衫和短裤。你绝对想象不到，当这些衣服裤子待在家里的时候，他们不但是平整洁净的，而且闻起来甚至还是会有一些清香的。而说到他们背着的那个小书包，你可能猜不到他们会从里面给你变出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是你不用猜也知道，那里面总会有一些让他们身处险境的东西，比如没有及时完成的家庭作业、不及格的卷子等等等等。不过说实话，他们为此也很苦恼。他们觉得如果身为书包，竟不能为小主人分忧，比如替小主人把作业补完，及时的弄丢那些不及格的卷子等等，那么他就实在不配成为一个书包了。真的，这是一个常识。这就是臭小子们的做派和想法。而这样一些做派和想法，我们都是从其中那个叫做尼古拉的小家伙那里听来的。如果你在这帮臭小子里看到一个梳着魔鬼般发型的，总是翘着嘴角笑得很开心的孩子，那就是尼古拉了。尼古拉是这帮小哥们儿中的一员，同时呢，也是把有关他们的各种事迹讲给我们听的人。这本书是以尼古拉为第一人称写的，完完全全是尼古拉的经历、尼古拉的口气、尼古拉的视角、尼古拉的逻辑，就像是尼古拉的日记，记录着让尼古拉和他的伙伴们引以为豪却让大人们伤透了脑筋的童年时光。还是继续讲一些从尼古拉那里听来的故事吧。别看尼古拉只有一年级，但是他讲的故事呀，比妞妞这些絮叨要有趣的多呢。妞妞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一些小动作来表示26个字母，注意哦，是小动作，是那种即使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都能够尽情施展的小动作。 反正妞妞是想不出来的。但是啊，这对于小尼古拉们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比如用手指点鼻子是 A， 点左眼呢是 B， 点右眼呢是 C。 是的，每个字母都有不同的动作，抓耳朵、摸下巴、拍脑袋，最后到了字母 Z 就做对眼儿呗。当然，如果你想熟练的掌握的话呢，就必须勤奋刻苦的练习一下，而且要多多的实践。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师常说的。如果你不能熟练的应用这些动作，那只能说明你没有好好听老师的话。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你掌握不了这些动作，你就不可能成为尼古拉们中的一员。谁都知道，作为一个出色的团队，总是会有一些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暗号和密码的。说到这里啊，妞妞想起一件事儿，那就是尼古拉们曾经给他们这个团队起过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做无敌英雄帮。要知道，那可是一个秘密帮派，那是罗夫瓦的主意。是的，罗夫瓦在书里看到的。书上说，一个秘密帮派会帮助好人打坏人，会帮助穷人，会抓盗贼，成员们在一起会非常开心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这个秘密帮派的结果却不像书里写的那么开心。先是在选择首领的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然后呢，又在口令问题上出了一点小麻烦，最后连他们要像书里写的那样乘飞机去美洲解救一个孤儿的叔叔这样伟大的计划都泡汤了。不过呢，话说回来，大家各奔东西的理由还是非常合理的。比如阿尔塞斯特是不想错过点心时间，奥德呢更愿意回家玩电动火车，卢夫不明白他们究竟跟那个孤儿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为他去冒险。还有罗辛，他不愿意坐飞机，他是对的，因为他妈妈前不久才准许他自己过马路呢。后来就连发起人罗夫瓦也走了，他说没法跟这帮人一起做事情，他要去成立一个真正的无敌英雄帮。最后呀，那块空地上就剩下无敌英雄帮的最后一个成员尼古拉和刚才被大家指认为间谍的克洛呆尔。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口令，而谁都知道，不知道口令的那个准是间谍。但是尼古拉心里很清楚，克洛呆尔怎么可能是间谍？他不过是因为被老师留下来做语法练习，而没有赶上罗夫瓦宣布口令的那个时刻罢了。这不能怪他，只因为他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再说间谍又怎么样呢？难道就不能跟间谍一起玩弹珠吗？当然不是。而且如果你能像尼古拉那样一下子赢得三个的话，你一定会觉得加入无敌英雄帮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是的，这就是尼古拉给他们这一次无果而终的行动所做的小结。这就是尼古拉和伙伴们的故事，有发生在学校里的，发生在家里的，发生在上学路上的，总之发生在每一个小学生都要经历的那些时间和空间里。而这样有限的空间，这样有限的每一天，竟然会有这样无限的淘气和顽皮，真是让人服气到家了，真是爱死这帮臭小子了，真是让人忍不住要想念童年了。很多成年人都是哈哈着从头看到尾的，甚至笑得肚子疼，笑得流出了眼泪。他们都会到书店里排着长队去购买这帮孩子们的下一本故事书，美其名曰是为了孩子，实际上自己心里甚至比孩子还要等不及呢。是呀，他们怎么能不哈哈呢？怎么能不着急呢？因为他们自己小的时候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他们的家里过去或是现在可能就有这么一个臭小子，或者比臭小子还要顽皮的疯丫头呢。而无论是自己的童年还是自己孩子的童年，都是让人割舍不掉的，也都是转瞬即逝，再也找不回来的。既然找不回来，既然很快会过去，那么我们是会千方百计的去寻找一个寄托的。尼古拉们就给了成年人这样的惊喜和慰藉。尼古拉的故事诞生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他的第一批读者中最年轻的到现在也应该年过半百了。他的文字作者法国著名作家格西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与世长辞了，而他的漫画作家法国国宝级的漫画大师桑贝也已经年逾古稀了。但是我们的小尼古拉们依然幸福地在他们的童年淘气着，滑稽着，他们以文字的和图像的形态获得了永恒，这是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创作所具有的神奇力量。但是我们这些读者们不可能永恒，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会像尼古拉的第一批读者，像他的创作者们那样干脆利落地老去。所以当我们这些成年人捧着尼古拉，既羡慕又怀念还有些遗憾的哈哈着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这样想一想。实际上，孩子们能够自由淘气的日子并不多，而在能够淘气的年纪没能淘气一下、顽皮一下的遗憾却并不少。关于这一切，大人最有体会了。那么我们怎样来帮助孩子们度过这个并不长的童年呢？不妨让他们可爱的淘气一下吧，在还能够自由淘气的年纪。